冲动，当恨戒中想尽再重逢，前面时光一再眼前煽动，情话在心轻悄翻弄，热爱眼光竟是这样浓，从前情怀笼罩着，不知有恨痛，骤眼朦胧，将画面变动，急风中断甜蜜作用，两眼渐红，仿知道是梦，沾湿了夜冷风。逝虚空感觉在扑空，前世一直在心中翻起，或会追忆中差点失控，记着往日情浓，编了一个幻梦，习惯清醒即心渐痛。 习惯清醒即心渐痛。